北京时间22点整。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华晨中华为助力游子春节顺利返乡，实现每一个团圆幸福梦，在北京全面启动了中华大团圆华晨中华 V6 百城送爱回家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华晨中华经销商代表做出对这次华晨中华 V6 百城送爱回家活动的承诺，将以最优质的服务全力以赴助力中华儿女春节团圆梦想，为爱与团聚一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家庭的小团圆汇集成为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华晨中华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景瑶女士表示，每一个家庭有小爱，中华大家庭才有大爱，因爱出发，让爱传递，正是华晨中华启动中华大团圆百城送爱回家大型公益活动的初衷。1月30号，备受关注的2018爱奇艺汽车大数据营销盛典在北京隆重举办。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丹浩、爱奇艺销售副总裁吴刚、爱奇艺市场副总裁陈洪佳、爱奇艺数据研究院院长葛承志、爱奇艺总编辑高锦，以及来自全国百余位互联网大咖、汽车行业专家、车企领导以及众多主流媒体代表亲临现场，一起见证各大奖项的诞生，共同探索汽车营销的未来趋势。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新车来了。快过年了， 对， 老板是不是要发钱呢？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该发也都发了，如果没发的话就没有了 啊，就没希望了是吧？ 对，那当然了。 那我也就不多想了啊。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拿了年终奖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些车。我觉得这个七座的车型现在大张旗鼓。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专门找到了一个品牌的新生之代表作品，名字是非常的好听啊。 没错， 瑞丽 是。 哎，然后这是品牌叫瑞丽啊， 对，杂志出新车了， 对，车呢叫道达， 道达， 哪个道呢？ 是快车道的道， 达是 哪个达呢？ 到达的达，就是达到的达，这么说，达到了 到达尔，把尔去掉， 对， 这到达 V 八， 这个 V 八 全称得是北汽瑞丽。到达 V8 V8 是它近期也是这个公布了它的，咱也不能说是叫预售价格了，应该是正式的上市价格，对吧？但是上市日期还没有定，是 12.98 万元到 14.98 万元。哎，乍一看你这个车又大又便宜， 对，性价比很高。 先跟说这车，跟大家伙说这车多长啊？2.95米的轴距，车长4.9米，车宽将近1.9米。 哦， 应该是定位在一个比较中大型的这种 MPV 车型， 对 MPV， 而且它是大家比较，咱也不能说是比较向往吧，就至少是很多明星都比较喜欢的那种丰田阿尔法的这个外观。 你说的 神色，神色，神色。这款车大家肯定没有太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拿到这个官图的时候也当时也是愣了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杂志也出了这个车型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时尚集团下边有一本杂志叫做瑞丽是吧，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是有这个女孩子们的话，咱也不能说女孩子了，可能 男孩子们买的更多， 应该是80年代吧，八几年的这个这个咱们的同龄人，可能这个不管是你 知道这个 你同学还是你的这个女朋友现在的老婆，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会买了这么一本杂志。 哎，我有一个问题，那个杂志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等于说引领了很多这个穿衣风潮啊？ 第一个是穿衣，第二是美妆。 而且里面就是我特别爱看，这多说两句啊，我特别爱看像这种时尚类杂志里边的广告。因为它的广告就基本上是属于，要么是属于现在咱们俗称的叫轻奢品牌，要么是属于现在奢侈品的一些品牌，包括手表的一些广告。因为那些广告它不会说大张旗鼓的，就是告诉你这一个产品是怎么怎么样的，而是给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 对，就是用图来吸引我们。 对，实际上它的那种平面广告的那种设定，我觉得也是在那几年的时候引领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产品一些广告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台北汽瑞丽应该在瑞丽上面 跟他没关系 打广告就是因为走进去 跟他没关系， 一个老板爱上车了，哇塞倍儿酷好棒，然后一手动挡车厢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 12.98 万到 14.98 万呢，一共是三台车。 对， 12.98 13.98 14.98、但是都是2.0升发动机加上五速的这个 手动 变速 箱 的这个三款车型。所以相对来看的话，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车型到底哪块有比较大的亮点了。说实话，基本上上到了将近15万，你不给一个自动挡好像 有点说不过去， 尤其你还一个新的一个自主品牌， 是 吧？ 是的，是的。这车刚才说到了，它很大，4.9米，轴距2.95米，大家想象一下啊，脑补一下，4.9米长的车长，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夸张的长，但是轴距能达到2.95米，可见我觉得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再就是它使用的是一个带滑轨这种的手动侧滑门，没有上这个电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些豪华的 MPV 它一般都会使用左右的电动侧滑门，这样更有商务气息，更高档一些。但这个价格在放着呢，129,800，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给你上一个电动的。这个车的内饰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比较素。就我这 比较素， 第一眼看上去比较素。就是它的一是这个上下属于上深下浅这种传统的一个颜色搭配，这是从视觉感官上第一眼看上去。第二眼呢，就是说觉得这个一些细节上的地方还是稍微应该推敲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方向盘的造型，我已经很少见到这种中间这么硕大的一个方向，这个鼓起来的这种方向盘设计了。现在我觉得这个方向盘中间那个都是越做越小，越做越精巧一些啊，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大个的一个方向盘。 老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车在一些内部的设定上并没有太符合当下的一种车 啊。对，你 MPV 嘛，要是商务要时尚，简约一些，我觉得可能它离这个商务范儿还欠缺那么一些火候。 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其实有一些市场是需要这样的车型的，比如说城市之间的这种短途的通勤，那比如说我开着车拉着四五个人由这个城市开到那个城市，是吧，这种跨城的运营吧，就是要么包括旅游的， 你说是商用直接是那种商用的运营车辆，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是导游， 那为什么不用 有一个 呢？ 对，我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它同样价位我还找到另外一辆车，就是江淮瑞 风 的 M4， 就是小的瑞风。 对，都是手动挡，但人家是 2.0T 的发动机。如果说遇到这两台车，你们会怎么选呢？ 都不选。 你选谁啊？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有刚才说了，有完美解决方案。 啥呀？ 你不用这个钱啊。 啥呀？ 花5-6万7-8万，宝骏730， 小哎， 满足你刚才说的那个要求，一点问题都没有。A 到 B 点短途出行完全 OK， 还是一自动挡 啊？对， 顶配还有大屏幕。 那当然， 但还是小哎。 我觉得足够了就是我就说回来啊，说的针对这个到达瑞丽 V8。这个车上面，我觉得它还是，如果要想走这条线的话 ，MPV 的话，那它应该，我觉得应该跟宝骏啊，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五菱宏光这些，在这个 MPV 市场上 就 前辈的车型。 你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它没有找到消费者真正的那个痛点。 对，它有点贵了， 也有点 12.9万到14.9万，我觉得有点贵了。 好吧，反正这个实车都还没出来，我们倒希望还有一件事啊。交商包括渠道都在哪儿走，这个我们还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而这台车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别以为这个北汽的瑞丽呢，是瑞丽杂志出的就已经足够了。然后还有一辆叫道达 V8 的车，它是辆 MPV 的， 对， 而且你见到它，你一定要投过去赞许的目光。哇塞，谁这么厉害，开这么大一辆手动挡的车型呢？还是无挡的，就够了。好，这一段呢，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啊，休息一下。 感觉没说什么好话。 我们期待这个品牌能够更优秀嘛？ 瑞丽是在云南 啊，嗯，很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看一看。 好，车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关注其他的新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聊新车啊。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说一款我们也不是特别十分常见的一台车， 嗯， 但是价格还是比较， 但这个品牌大家可能会时常听到， 非常熟， 哦，那我先说这个品牌欧尚，你们大家知道吗？ 对，这个不是超市啊， 是哪个大集团你们知道吗？ 长安的欧尚。 对，长安， 但一提到长安欧尚，大家可能还是想到的是所谓的什么 MPV V 面， 还是 CS75， 说的不好听点，小面啊 啊， 可以克，可以可以可以，微克比较准 ，CDV， CDV 都算不上，人家这轿车底盘， 我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长安欧尚的叫 X70A， X70A 还是它的欧尚全新 SUV 产品。 对， 你们要连起来啊，欧尚 X70A 宇宙飞船带您登什么？ 带你飞是吗？ 是吗？这 X70A 带你飞， 带你飞 是吗？听起来还挺押韵的。 其实说到的就是跟刚才的到达 V8 是一样的，这一款车型长安欧尚的 X70A，它也是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就是大牌车型的这个影子。 有，确实有啊， 是吧？ 发现神行， 不是， 就是 没有神行， 对， 发现 就是停产了在发现四的那个影子，嗯，确实是很像， 就是它关键还是它尾箱那块稍微高耸的这个处理是吧？ 嗯，是的， 整个轮廓吧，肯定是有借鉴的那个味道在里边的， 而且你看，从咱们说这个A 柱、B 柱、C 柱、D 柱嘛，一般的这个大型 SUV 都有这个区间啊，就是从 B 柱到 D 柱，确实是有这个发现，尤其是发现三那样的这个影子，对吧？现在发现四，包括最新的发现，不都变得更加圆润一些了吗？所以这款车型从至少从车尾看到车头，你会有这样的，而且包括。我认为内部的内饰，尤其是副驾驶那一块， 那个叫 手套箱那一边 啊，对对对， 这特别像路虎的一些设计，方方正正，然后感觉 很硬，然后中间还有个掏空， 是， 还放了留了个杯架，其实那杯架的位置我觉得挺讨巧， 那个杯架有点像咱们说老款飞度。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放那儿，然后 就放那儿， 夏天 哎，有 空调 一吹，热风一吹。虽然不管什么用吧，但至少不会冰手，不会太热， 就绝对比室温要高或者低 啊。对，没错嘛，就是相对来讲更加适宜你去喝一些， 就很讨巧的一种设计。 价格没说吧？ 哎，价格没说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老周来说一下，价格 售价区间是49,900到72,900， 这是 1.5升 发 动 机， 全系有 这 五款车， 五款车型，而且还是五档的手动变速箱， 对 对吧？ 2.75米长。轴距是2.75米， 轴距2.75米， 轴距2.75米， 车长4.6米，4.6米，4.6米。哎，我有个问题要问二位啊，这台车跟手动挡飞度你们怎么选？ 你这跨度整的有点太大了， 一个价位 一下弄到飞度上去了，这不是一个 飞度。如果买手动挡的话，只能买低配，但是它确实是可以买一个纯高配了。就是说你在配置上相比较的话，你虽然这么比可能有点不算太准确啊。 可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人，就是我想买车，我就有这些钱。就起码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我告诉我9万块钱，别超10万。我说你买台飞度吧，后来他买了一台启辰，就是同样是一个选择吧。如果说他要相中大空间的，或许他看看这台车；如果他相中一个轿车的话，他可能看看启辰，因为那个配置必须高啊，大屏啊，连手机啊，这个那个。飞度、 就是、又要品牌又要空间， 对， 然后还区分了一个价格， 对，所以说就那我再问你们，如果说启辰和这个 X70A， 启辰的同样价位车型，你们会怎么选？ 我真的是一下把我问， 那说实话选什么都没毛病了。 对，我觉得你真想把我 问，你选长安欧尚也行，你选启辰也行，因为启辰说实话它的产品力并不高，对吧？ 我觉得这样的话来选的话，也就不看什么钱了， 就可能 看谁顺眼，品牌可能就 对，就看就某一点吧，可能某一点吸引到 我相中 SUV 了，我就买它。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哦、那我只能买轿车，我就买启辰。 对对对， 有可能 是这样， 有可能 是这样。那这个车还有一点动力信息没跟大家介绍啊，这个车现在只有1.5升的，不过以后会出一个1.3T 的车型， 那得卖多少钱呢？ 没说，目前厂家还没有公布。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会有这个消息，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你们揣测一下得卖多少钱？ 嗯， 我估计应该是 在10万左右吧，我觉得也就 到不了10万，应该它的最高配也就撑死了9万多。 对， 但它起售价格肯定是要比4万多要贵，嗯、对吧？起售价格可能在6万左右，6万0900之类的。 这个 SUV 我刚才注意到啊，这个 SUV 它使用的是一个前置后驱的方式， 你是小面吗？ 哦，用那个底盘是吧？ 对呀、啊，那肯定的嘛。 非承载式车身啊， 对，长安欧尚嘛、啊，嗯，对吧？ 也是也是，嗯，对对，这个忽略了啊， 这相当厉害的这个。 就我跟你讲，就那要这么说的话，手动挡哦，1.5升很有乐趣， 可以了可以 了， 买飞、嗯、绝对不买飞度， 对对对对， 飞度弱爆。哎呀，不过长安也是出了一台1.3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吗？长安的大集团旗下出的， 长安会有的、 嗯，未来可能会像搭载这个 CS1 哦35。 三五上好像你应该有1.3T 了，三五上是有1.3T 了，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台，如果未来出了1.3T 的版本， 对， 尤其是像这样一个前置后驱的非承载式车身的车型， 你想，因为去年的时候长安集团卖的并不好， 嗯， 所以2018年开始嘛，咱们说虽然是2月份了，但是说实话，这个月肯定是一个淡季， 嗯， 那一定的， 大家都忙着什么回家过节、啊， 过节的时候是这样的， 全都纯人心惶惶的。所以咱们看到的2018年整个长安，不管是长安自己的品牌还是长安其他的一些品牌商用车啊什么的、嗯、它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至少在产品布局上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是， 但是你真正到最后的销量上，这个市场认不认可，咱们消费者认不认，那只能再看咱们比如说3月份回来，然后去看一看1月、2月份的这个销量，然后包括刚才洪程说的这个4月份马上车展的时候。 那我觉得长安集团今年应该要发力了，如果说再不发力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晚一些。 其实长安咱们在总结它的 SUV 产品线的时候，包括 CS95 啊什么的，它已经被比如说 GS8 啊、包括这个魏这样的车型给甩在后面了， 嗯， 就是它原本对于这个CS9 来讲的话，它非常非常的， 但 这个看重。 长安年底的时候出了一款车，还是他们也。就是 瑞城是吧？ 对，他们自己抱了很大的期许、嗯，因为那台车说句实话，外观造型还挺漂亮的。 是， 但实际上我觉得， 但我更认为现在消费者不光是看脸的年代，虽然颜值非常重要， 嗯， 但大家可能还是更认一些，就是我自己心里边愿不愿意去选这样的车型。 是， 但我从当年他们长安来讲，当年的是因为逸动上来之后，然后带动了整个设计风格整个的改变，然后长安集团的整个的长安系列走了一个大的提升吧，那起码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步走好的话，从瑞城 CC 到后续的很多产品也能做一些改变的话，我相信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嗯， 这样对于长安集团整个的未来的一个销量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但是最根结底的就是还是说你产品做的怎么样，像水哥说的，你很多核心东西做的不到位，现在的产品就是咱们消费者很聪明的不买单的，测评满天都是啊，谁也差不了的， 是 不对？ 嗯， 行吧，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然后稍后呢我们还有一款新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哇，接下来是应该有稍微有一点远，但是图片出来了是吗？ 对，这个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吧，就是马上荣威将要推出的一款它旗下的大型的 SUV， 对， 叫荣威的 RX8， 一上到八了，大家可能能够想象， 七座 它是一个大车， 嗯，五座和七座都有， 对 对， 而且今年上半年就要开售，我估计 没问题。 应该是北京车展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车型。 上汽的动作很快， 嗯， 你们，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荣威的这个下面的它那个雾灯组， 嗯， 其实跟 GS8 那个， 哎，对对对， 有点像 ，有点像， 都是那种 LED 四个在一起， 四个并在一起， 对， 很漂亮。 你说到 LED 了，这个车上的，因为它官图已经发布了嘛， 嗯， 你看这个 肯定 就肯定是顶配车型了， 对对对对， 全是 LED。 嗯， 哎，我觉得这个看来这个 LED 的成本已经在逐渐的走下神坛了。 我前两天上这个淘宝，本来想把我那个自由侠那个车灯看一下， 自由侠换成不是换成。换成 LED 的， 对，然后我看了，如果单换 LED 灯泡的话，现在比较实在的价格啊，是300块钱一个。 嗯， 然后 需要换几个？ 换俩呀， 一个车灯里面，一个灯里面， 因为那个自由侠它是 H 4的接口，是远近光一体的， 嗯， 所以你换一个就行。但是如果不加透镜的话 LED 可能会发散，所以我还是逮个机会吧，就是真买一个回来我到晚上试一下，如果真发散的话就退货。 你还得琢磨琢磨。 对，因为你发散的话你自己也看不清楚，你照别人他也晃眼，所以你还是不太合适嘛。 对吧。 嗯嗯啊，说这个车吧，还是 RX8 是吗？ 对， RX8 他们是还是走城市路线，还是要走这个？ 肯定是就是大一些。 你们还知道有一款车吗？荣威旗下的 什么 叫 W5？ W5 那个是 丈量冰棺，当年 原先的双龙的， 嗯，对， 叫享誉吧，叫什么？ 你们还有印象？ 有啊， 当然有了， 开过的。 就这台车好像还没有停售。 所以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就 好像还真是没有停售，因为我正好看前两天，我看还就没写停售， 嗯， 但是现在确实这种车很少见了。 那肯定是，嗯，肯定没人去太去买了， 对对对， 但可能产品线还有，但是 就是这车还能做，但是你卖不卖，你到店里边问问，估计都不卖了。 我们今天说的是 RX8 的一个预售啊，就是它官图，不叫预售，官图。说它时候想到更多还是 RX5。去年17年我们在历次的这个排行榜当中看到了很多次 RX5 进入到 SUV 的销售前十里面。 嗯， 而且成绩相当的好。 而且特别欠的是我不知道啊，这是故意而为之还是非刻意的。就是去年我在上海参加的很多的活动当中， 嗯， 每一次在活动现场或者是活动的路程当中都能看到 RX5 的身影。你想， RX5 在上海如果在铺的不是特别的广泛的话，就跟你要去深圳，你看不见比亚迪，你去长春看不见速腾是一样。 那天我那好几次活动就停在门口，而且，嗯，一看车很新，我就多想了。啊，对不起啊。但是我们期待这个 RX8 能够推出的更好啊。 对， 然后也期待我，嗯，我当时想到 W5 就是想他们定位，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W5 那个年代车也小，而且 W5 好像主要 W5 更硬。 走的还是这个硬派的， 就是，对，确实是越野路线， 对对 对， 确实。 所以说，我也在对 RX8 画了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就是，荣威未来有没有希望再做一款这种，就是越野车的这个思路？ 嗯， 所以我也 一般来讲，我觉得现在除了北汽可能愿意做这事儿之外，其他的几个企业都不愿意做那种纯越野车型。 其实玩的人也 越来 越少。 不，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圈子很窄。这个圈子 可能成本也在里面，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淀和含量在里面的。 还你说的成本很重要 啊， 他们很多人就 是说 就出去玩出去一趟就回来直接说把后桥给我换了，下一次可能就换整个车架，啊， 可能 我觉得老车说的成本应该是它的研发成本跟所谓的那个分时四驱的成本， 对，你这个东西做得好做出来可能不难，但你要把它做得很有说服力或者让大家接受了，那就可能要需要一定的功力了， 所以可能还是城市 SUV 更加好入手一点。 对对对， 嗯，好，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聊了这几款新车，如果您感兴趣哪款，通过微信微博来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互动都可以。那马上过年了啊，就大家这个提前的，哎，过两天有拜年是吗？ 嗯，对，过两天拜年， 就不提前了，过两天咱们再新春快乐吧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小秘密 压心底不能告诉你，